小队长正把一块玉雕往怀里揣，江守月到他身后。 上你的人停下，你们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公约。 小队长回头抹着下巴，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，丝毫不在意他在说些什么。 如果你们继续强劫女人，滥杀无辜，我会去告诉青田大佐和日本领事馆。 小队长不认识什么青田大佐，他也不在乎什么少佐大佐领事馆，大家都在做这些事儿，这是被默许的。他朝江守月走过去，抬手就要摸他脸颊。江守月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小队长回过脸来笑着说， よし、すごいね、我喜欢。 这些畜生连60多岁的老奶奶也不放过，长得稍微漂亮点的姑娘更受青睐。在暴行后，日本兵少留活口，也不愿意浪费子弹，多用刺刀挑死他们，有的一刀毙命，有的连插数刀，活活将人折磨致死。江守月这辈子没骂过脏话，事到如今也蹦不出一个骂人的字来。小队长排第一个，发现她还是处女后更加兴奋，割下她的毛发收起来，留日后做成护身符。他们认为佩戴这样的物件可以避邪。他离开房间后，陆续又进了几个日本兵。江守月已经叫不出声了，半张着嘴，任眼泪流着，空洞地看着床顶。连钻儿摇来摇去，房间里只剩下床板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停下一段时间后，另外又来了一队日本兵，听说有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吵吵嚷嚷地要进来看。屋里这个还没完事儿，一边抽动一边大声叫骂，撵他们出去。于是其他日本兵等在门口聊天，排着队轮番进去。持续了2个多小时，他们才满意的离开，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谈论着。 真漂亮呀， 白得像雪一样。 把她带回去。 谢池换上自己的衣服小心出门，没想到萧望云也一瘸一拐地跟过来。谢池推他，你跟来干什么？ 我不放心。 你这样要是遇到鬼子，自己跑不掉还拖累我。 你回去，不用你管，我自己去。 黑灯瞎火到处废墟，你还能找得到江家吗？萧望云沉默了，他还真找不到，可他依旧固执。 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，太危险了。 你还知道危险？那你跟紧我。一路上没遇到日本兵，两人顺利到达江家。萧望云敲敲门，谢池透过门缝看到里头没锁上，直接将门推开。那一刹那，两人皆怔住了，满院子的尸体。萧望云踉踉跄跄地扑过去，摔了一跤，爬着滚着起来往里冲。谢池与他一同翻找着尸体，没有看到江守月。萧望云魂不守舍地乱窜。 那边都没有，都怪我，我不该留他在这里，都怪我。 他救心疾首地捶自己脑袋。谢池拽住他的手，明知道希望渺茫，但还是安慰他。我看后院门开着，还有不少脚印，可能是跑掉了。小网云咬着牙，恨得说不出话来。院外有动静，谢池示意他别说话，两人躲在房间里。日本兵吵吵嚷嚷地进来，来回翻着东西，嘴里还念叨着， 都被拿走了，一点都没给我们留。 这个好像还不错。 小望云被谢池堵在里头，忍不住问， 几个？ 3个。小望云拿出随身小刀，谢池按住他，你都这样了，用这东西去送死吗？我来。日本兵到处找东西，大件拿不走的就砸掉。江家大， 三个兵很快就分散开。谢池跟着洛丹的一个小矮个，他正在看一幅字画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，连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被谢池从后捂住嘴，一刀抹了脖子。 福井，这里有个瓶子，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。福井，花姑。 日本兵抱着瓶子出去，刚拐弯，看到谢池立在面前，他愣了一下，毫无防备。远处的日本兵听到动静，开口喊： 福井，藤野，福井。 没有回应，日本兵意识到不对，立马举起枪，小心往前试探。忽然身后咯的一声，他转身放了一枪，小望云滚到一边，扑过来按住他，两人滚打在一起。书生哪里当兵的有力，不一会儿，小望云被日本兵按在身下，死掐住脖子，没有一点还手余地。日本兵去摸刀，小望云忽然暴吼起来，拽住旁边的凳子猛地甩在他头上。谢池循着声音赶过来，只见萧望云骑坐在日本兵身上，将他的脸砸得血肉模糊。他上前按住他，好了，已经死了。萧望云还在砸，血溅了满身。谢池将他拉起来拽出去，快走。